自由的梦。 说一切会好。 背负了岁月跌宕的起伏，

宿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要超车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过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他们相逢， 要不

的宝石，也不必永恒的相思。可知若若我般灿烂天真吗？若你能看见我，请留一盏灯火， 就在天边，却

所有灯光，深夜幻听，但你用伤心。